天空下起了雨，我多想与你长相依。难忘的思念让我无法抗拒，经历枯竭浪漫的足迹。 亲爱的你，在我梦里挂念你，在某年某月某一天，最美的相遇叫我怎能忘记，画着山下一人的美丽。 等你等你等你等你，我在成都等你等你， 这山下一人。